若望福音第八章，耶稣上了橄榄山，清晨他又来到圣殿，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，他便坐下教训他们。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，叫他站在中间，便向耶稣说：“师父，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。在法律上，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。可是你说什么呢？”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好能控告他。耶稣却弯下身去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，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先向他投石吧。”他又弯下身去，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一听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，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，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。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：“妇人，他们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，没有人。”耶稣向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耶稣又向众人讲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”法利赛人于是对他说：“你为你自己作证，你的证据是不可凭信的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，我的证据是可凭信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或往哪里去。你们只凭肉眼判断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即使我判断，我的判断仍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，而是有我，还有派遣我来的父。在你们的法律上也记载着，两个人的作证是可凭信的。今有我为我自己作证，也有派遣我的父为我作证。”他们便问他说：“你的父在哪里？”耶稣答复说：“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。若是你们认识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了。”这些话是耶稣于圣殿施教时，在银库院里所讲的，谁也没有捉拿他，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。那时耶稣又向他们说：“我去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”犹太人便说：“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莫非他要自杀吗？”耶稣向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出于下，我却是出于上。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，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。因此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 的确，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于是他们问耶稣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难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？对你们，我有许多事要说，要谴责，但是派遣我来者是真实的，我由他听来的，我就讲给世界听。他们不明白，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。耶稣遂说，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，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。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，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。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，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当耶稣讲这些话时，许多人便信了他。于是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，就确是我的门徒，也会认识真理，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，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，你怎么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？耶稣答复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，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却永远居住。那么如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了，你们的确是自由的。我知道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，你们却图谋杀害我，因为你们容纳不下我的话。我说的是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，而你们行的却是从你们的父亲那里所学习的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的父亲是亚巴郎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假如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女，你们就该做亚巴郎所做的事。如今你们竟然图谋杀害我，这个给你们说出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，亚巴郎却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你们正做你们父亲的事业。他们向他说，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个父亲，就是天主。耶稣回答说，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，你们必爱我，因为我是由天主出发而来的，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，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。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？无非是你们不肯听我的话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，并愿意追随你们父亲的欲望。从起初，他就是杀人的凶手，不站在真理上，因为在他内没有真理。他几时撒谎，正出于他的本性，因为他是个撒谎者，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。至于我，因为我说真理，你们却不信。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？若是我说真理，为什么你们却不信我呢？出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，你们所以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天主。 犹太人遂向他说，我们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，并附有魔鬼，岂不正对吗？耶稣答复说，我没有附魔，我只是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却侮辱我。然而我不寻求我的光荣，有为我寻求而行判断的一位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谁如果遵行我的话，永远见不到死亡。犹太人向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富有魔鬼，亚巴兰和先知都死了，你却说谁如果遵行我的话，永远尝不到死味。难道你比我们的父亲亚巴兰还大吗？他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答复说，我如果光荣我自己，我的光荣算不了什么，那光荣我的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谓的我们的天主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我若说我不认识他，我便像你们一样是个撒谎者。但是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话。你们的父亲亚巴郎曾欢欣喜乐地期望看到我的日子，他看见了，极其高兴。犹太人就对他说，你还没有50岁就见过亚巴郎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在亚巴郎出现以前，我就有。他们就拿起石头来，要向他投去。耶稣却隐没了，从圣殿里出去了。